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一号，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开始集中向大会报到，2158名政协委员平均年龄55.9岁，一半以上为新面孔。今年九六九和泽林一起来听听资讯。国务院一号公布了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量化指标的任务落实情况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.5%左右等36项指标任务圆满完成。教育部消息，去年全国受资助学生近9600万人次，比上年增长了464.27万人次，资助金额超过了1800亿元，比上年增长了193.38亿元。一号起，我国长江、珠江等重要的水域进入为期4个月的春季禁渔期。中国铁路总局的消息，一号正月14日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992万人次，增开旅客列车797列，预计新一轮的客流高峰将于2号元宵节后到来。中国旅游研究院一号发布的报告显示，2017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突破了1.3亿人次，花费达到了1152.9亿元，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地位。教育部的启动工作，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份，按一省一校原则重点支持河北大学等14所中西部高校。 心的罪，我的心如水，你不必知罪。哦，你可知谁甘心归去？你与我之间有谁？是缘是情是童真，还是意外？有泪有罪有付出，还有忍耐。是人是墙是寒冬，藏在眼内。有日有夜有幻想，无法等待。在远方相聚，每一天望海，每一天相对，盼望你愿意没有让我别去的恐惧。我即使离开你的天空里，哦，你可知谁甘心归去？ 这首歌是情人来自于 Beyond 的代表作品之一。当把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歌曲混合在一起来听的时候，会呈现出强烈的风格，一瞬间会让很多人想起那些曾经的光辉岁月。关于感情，关于生活，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，总有一段时光是不断怀念却又无法回去的。而在这样的时光里，很多音乐作品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，而这些歌能代表很多人的光辉岁月。陈慧娴，飘雪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国每年因室内装修污染致病数万人，新家具普遍残存甲醛苯。天空雾霾科技应用世界先进粒子分解技术应对室内装修污染，现九六九听众可免费检测甲醛一次。活动截止3月31号，申请电话010-6021-9900。010-6021-9900。

约定收录于台湾歌手周蕙1999年出道的首张个人专辑《周蕙精选》。在当年选歌的时候，制作老师在 KTV 听到了王菲的粤语版《约定》，就推荐给了公司。公司呢非常大胆地决定让初出茅庐的周蕙来翻唱这首歌曲。果不其然，这张凭借着《约定》以及《不想让你知道》《风铃》等多首脍炙人口的好歌，迅速红遍了大街小巷，创下了当时100多万张的惊人销售量，占据了音乐排名榜的首位。而周蕙呢，也因歌声的清澈纯美一举成名。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，《信仰》。 偏又想到迷惘，是谁让我心酸，谁让我牵挂，是你啊。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，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。如果当时吻你，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，是多么清楚，多么坚固的信仰。 在我心内的一首歌，

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，再一次释放自己。 来自于许巍的一首歌曲《完美生活》。当人际的关系变为人机关系，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呢？有人说，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，而是我坐在你面前却在玩手机。现在啊，确实电脑智能手机无疑是人类最得意的发明，但现实，手机越来越像长在身上的器官，生活被奴役，人更加的离不开了电脑，眼睛疲劳来袭，人际人机如何权衡？长时间看屏幕的你还好吗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，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。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将有机会获得由酒仙网提供的红酒礼品券2张，名额有限，先到先得。 想着北边。